在这里纯粹是展示的意思，它等于说就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共处的情形来让人看，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来让人看。再则，唯因是让人来看，所以它才可能是真的或假的。在这里问题也完全系于不要沾染符合那种意义上的虚构的真理概念，这种概念根本不是去除掩蔽这一概念中的本来观念的真在，以及说的是在这种中把话语所及的存在者从其掩蔽状态拿出来，让人把它作为去除掩蔽的东西来看，也就是说皆是话题所及的存在者。同样假在即说的是遮蔽这一意义上的欺骗，把某种东西放到一种东西之前让人来看，从而把它挡住，使它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呈现出来。但正因为真理具有这一意义，而则是让人来看的一种确定样式，所以才不可被当作真理的本来处所来谈。如今人们习以为常，把真理规定为本真的归属于判断的东西，而且还为这个论点援引亚里士多德。然而不仅这种援引无道理可言，而且这首先是误解了希腊的真理概念。在希腊的意义上，真是知觉对某种东西的素朴感性觉知，它比上面谈到的更其原始。只要一种的目标是他自己的专职，亦即这种存在者天生只有通过它，并且只是为了它才可通达。譬如看以颜色为目标，那么觉知总是真的，这等于说看总皆是颜色，听总皆是声音。在这种最纯粹最原始的意义上，真只是有所揭示，从而再不可能蒙蔽。而纯粹认识则以素朴直观的方式觉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这种最简单的存在规定性。纯粹是这种最纯粹最原始的意义上的真，这样一种绝不可能进行遮蔽，绝不可能是假的，充其量它只能保留其为不觉知，即不足以提供素朴的适当的通路。如果揭示的形式不再是纯粹的让人来看，而是在展示过程中回溯到另外某种东西，从而让人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来看，那么在这样一种综合结构里就有蒙蔽的可能性。判断的真理却只是这种蒙蔽的反例而已，也就是说是一种另有几重根基的真理现象。实在论与唯心论都同样彻头彻尾错失了希腊的真理概念，结果人们从希腊的真理概念竟只能领会到一种可能性，即把理念学说之类当作了哲学认识。因为的功能仅在于素朴的让人来看某种东西，在于让人觉知存在者，所以又能够一直理性。因为不仅使用在的含义上，而且也使用在言谈之所及的含义上，而且因为这个不是别的，正是凡着眼于存在谈及存在者之际，总已经现成摆在那里作为根据的东西，所以这种又等于说根据，最后这种又可以意味着这样的一种东西，它作为某种由它谈起的东西，乃在它同某种东西的关系中才变得明白可见，即在它的相关性中才变得明白可见，所以又具有关系与相关的含义。对有所展示的话语所做的这一番解释，大致也就足以弄清楚的本来功能了。 C 现象学的先行概念。如果我们就眼下的目的来看待刚才我们解释现象与罗格斯之际所提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两个名称所意指的东西之间一种内在关联就跳入了眼帘。现象学这个词可以用希腊文表述为则等于说，于是现象学是说 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这就是取名为现象学的那门研究的形式上的意义。然而，这里表述出来的东西，无非就是前面曾表述过的座右铭，面向事情本身。所以，现象学这个名称，就其意义来看，实不同于诸如神学之类的名号。那些名称按照有关科学，各自关乎何种实事来称谓这些科学的对象。现象学这一名称，则既不称谓其主研究对象，也不描述这些研究关乎何种实事。无论应当在这门科学里论述什么，现象学这个词都只不过告诉我们如何展示和处理这些对象。现象的科学等于说，以这样的方法来把捉它的对象。关于这些对象所要讨论的一切，都必须以直接展示和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描述性的现象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用语其实是同语反复。在这里，描述并不意味着植物形态学之类的那样一种处理方法，这个名称还有一种禁忌性的意义，远比一切不加展示的规定活动。描述性本身就是特有的意义，只有从被描述的东西的实事出发，才能够把描述性本身确立起来。无论现象概念的形式意义还是其流俗意义，都是我们有道理这样从形式上界定现象学。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那么，形式上的现象概念，若要脱其之为形式而化为现象学的现象概念，应当考虑些什么呢？如何区别现象学的现象概念与流俗的现象概念呢？现象学要让人来看的东西是什么，必须在与众不同的意义上称为现象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以其本质就必然是突出的展示活动的课题，显然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首先与通常恰恰不显现，同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与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其情况是它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和根据。这个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或又反过来沦入遮蔽状态的东西，或仅仅以伪装方式显现的东西，却不是这种那种存在者，而是像前面的考察所指出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可以被遮蔽得如此之深远，乃至存在被遗忘了，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也无人问津。因此，什么东西发自其最本体的实质内容，而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要求成为现象，它就由现象学作为专题对象收进了掌握之中。无论什么东西成为存在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通过展示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亦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辨识和演化物，而显现并非任意的显现，更不是现象这类事情。存在者的存在绝不会是这那样一种东西，好像还有什么不现象的东西在它的背后似的。在现象学的现象背后，本质上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但硬得成为现象的东西仍可能隐藏不露。恰恰因为现象首先与通常是未给予的，所以才需要现象学。遮蔽状态是现象的对立概念，现象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掩蔽方式，有时现象还根本未经揭示，它可能在这种意义上遮蔽着。关于它的存有，谈不上认识，也谈不上不认识。再则，一种现象也可能被掩埋，这种情况是，它从前曾被揭示，但复又沦入遮蔽状态。遮蔽状态可以成为完完全全的遮蔽状态，但常规的情况是，从前被揭示的东西还看得见，虽然只是作为假象才看得见。然而，有多少假象就有多少存在。这种作为伪装的遮蔽是最经常、最危险的遮蔽，因为在这里，欺骗和引入歧途的可能性格外顽固。这一类存在结构虽然可自利用， 但是它们的地基是否稳固，这一点还隐藏不露。也许这些存在结构及其概念可以在某种体系的内部要求其权利，而这个体系作为无需乎进一步辩护的清清楚楚的东西，就可以被用作出发点来开始进一步演绎了。无论把遮蔽把握为掩藏还是掩埋还是伪装，遮蔽本身总又具有两重可能，有偶然的遮蔽，也有必然的遮蔽，后者植根于被揭示者的存在方式。所有从源头汲取的现象学概念与命题，一旦传达作为传出来的命题，无不可能退化。这种命题会在空洞的领会中人云亦云，丧失其地基的稳固性，变为漂浮无据的论点。原始的掌握会僵化而变得不可掌握。在现象学本身的具体工作中就有这种可能性。这种研究的困难之处，恰恰就是要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使这种研究对它本身成为批判的。存在及其结构在现象这一样式中的照面方式，还需从现象学的对象那里争而后得。所以分析的出发点，通达现象的道路，穿越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掩蔽状态的通道，这些还要求获得本己的方法上的保证，本源的直觉的把捉和解说对象，这是从偶然的、直接的、不加思索的观看的幼稚粗鲁。